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09章，我就将个头灯向上打，灯光笔直咁穿过咗上边嘅洞口。佢嘅可视射程呢，大概系6米，余光就可以达到8米。喺呢个视线当中，空无一物，亦都唔知道系乜嘢喺入边。但系根据之前嘅估计，上边应该系属于呢个地宫嘅中央地带。嗰个神秘人似乎对呢度就非常之熟悉，亦都唔知系咩来路，或者佢会知道啲乜嘢呢？呢一个念头喺心里边一闪，我亦都唔敢耽误啦，三下五除二就顺住个洞口就爬咗上去。一夹出头，我都未嚟得切睇清咗周围嘅环境啊！喺黑暗当中，突然间响起咗一把嘶哑嘅声音：你系边个？我一窒，即刻拧转身向住嗰个声音望过去，跟住我睇到咗一个赤裸住上身嘅人。呢一个人嘅身形就干枯，面上边戴咗个绿色嘅面具，显然就系我哋入地宫嘅时候喺个元师阵所戴嘅嗰种绿色面具啦。阔鼻方耳就遮住咗成块嘅面，我心知道呢个应该就系头先救我嘅人。我以为佢系想避开我，但系而家睇嚟，似乎系特登坐喺呢度等我嘅。我同佢之间大概就隔咗5-6米，佢就盘起只脚就坐喺个地下，背就靠住个墓墙。喺呢阵时，我先大概咁睇咗一眼呢个墓室嘅结构。呢度呢就比较大，墙角个地方仲堆住一堆嘅嘢，好似系啲陪葬品咁嘅。但系睇得仓促，再加上啲灯光呢就好灰暗，亦都睇唔清楚。呢一眼咁一扫过，我嘅目光又是放返喺嗰个人嘅心上边啦。我心諗睇个样佢就冇发难嘅打算，咁仲係摸清咗对方嘅底细再讲啦。於是我就客气咁讲：头先多谢你救咗我。话音刚落，嗰个人突然间又厉声咁喝咗一声：你系边个？虽然睇唔清佢嘅神情，但係听佢把声已经系从第一次嘅问话就有唔同啦。呢个狂怒嘅嘶吼，如果我再讲一句同呢个问话唔相关嘅事情嘅话，佢可能就会杀咗我。我心头一跳，亦都不动声色咁后退咗两步。我讲：我叫陈元，系普通人一个啫，你可能冇听讲过噶。嗰个人坐喺个墙角落嘅地方，手头边亦都睇唔到有啲咩武器。佢就戴住青绿色嘅面就低咗落去，暗暗沉沉咁讲咗一句：陈远，你嚟呢度做乜嘢？我即刻打咗个突，心諗呢个问题好似有啲唔妥喎，嚟古墓里面仲可以做乜啫？唔通嚟打边炉啊？我再諗深一层，唔通佢同我唔系同道人？我就睇住佢面上嘅面具，心里边亦都打咗个突，冒出咗一个古怪嘅諗法。佢而家面上戴住嘅系知木国嘅人嘅面具，唔通佢系知木国嘅遗民？都成千年㗎喇噃，冇可能㗎。我呢一迟疑，个回答又慢咗，佢即刻又是重复咗一次嘅问题，个语气呢就非常之凶恶嘅。我已经发觉佢似乎唔系倒斗嘅，亦都唔敢照直讲，於是我就讲：我系考古队嘅，嚟到呢一度呢就考察一座嘅宝殿，点知道顺住宝殿一路就嚟到呢一度。嗰个人就好似有啲神经质咁，因住又吟吟沉沉咁讲：考古队。紧接住佢突然间就担高个头，青色嘅面具就对住我厉声咁喝：烂出呢度！我就吓咗一跳，心里边不由得就有啲嬲啦。不过我知道呢个人亦都唔系咁简单，佢可以吓走萧正，可能唔系我能够对付嘅。 於是我就兜个弯嚟套佢嘅话讲，我走，我走，但系我真系唔知道点样离开呢度噶。嗰个人就好暴躁咁讲，我知道，我带你离开。我就小心翼翼咁试探咁讲，睇嚟你对呢度好熟悉喎。嗰个人就冇答我，佢企起身就向住西边嗰度一直咁走过去。我顺住佢走嘅方向一睇，发现嗰边有一个打开嘅石门。呢一个瘦骨如柴嘅面具人就正急速咁向住嗰边行过去。佢见到我啊冇喐只脚，又是好嬲怒咁喝咗一声：跟上嚟，我送你出去。我啊只能够跟上去咧，心谂阿爷爷我都未揾到，就系咁样咪功亏一篑。再讲啊，传说中嘅嗰七眼鬼灯，我而家就实在有啲心痕啦，想见识一下，睇下系咪真系咁犀利。咁一嚟，我啊真系唔能够俾佢送出去噶噃，一定要谂个办法嚟拖一拖先。喺呢一个过程当中，我就旁敲侧击咁向佢问咗几个问题，譬如系佢嘅身份啦，譬如佢点解会喺呢度咧。但系无论我点问，佢都唔答。即使答啊，亦都系好愤恨嘅。似乎嚟讲，佢就只能够要我去接受佢嘅命令。不过佢就乜嘢都唔会回答我嘅问题嘅。咁一嚟，真系令到我有啲泄气啦。唉，喺心里边千回百转，入尾咧就睇住呢个人熟门熟路，打开咗几个暗道，又跟住带住我喺个地宫里边啊兜兜转转。每一处嘅危险都一一咁避开，不由得我就暗暗吃惊。啊！喺呢个时候，呢一个骨瘦如柴嘅面具人突然间停咗下讲：有生人气息，生人气息边度嚟嘅生人啊？我顶，唔通呢个人可以靠个鼻都要闻得出嚟？就喺呢个时候，昏暗嘅墓道里边，我忽然之间听到咗喺远处传来咗一阵细微嘅脚步声，好似有人正向我哋呢边行过嚟喎。与此嘅同时，有一个人嘅声音喺呢个黑暗里边响起，细到咧就好似蚊咁嘅。不过我都仲系听得出嚟，好似系中宫把声噃。我嘅心头啊一震，跳到啊砰砰声。惊喜非常啊！冇谂到喺呢个地方可以碰面，实在系意外之喜。于是我就即刻向住声音传嚟嘅方向系咁跑过去。而嗰个面具人呢，似乎亦都冇打算阻止我，佢就仲系喺原地保持住之前前进嘅速度向前行。不过好快，我抱住喜悦嘅心情迎接我嘅系一道厚实嘅墙壁。声音系从墙壁嘅后边传过嚟嘅，我打咗个突，依下先知道有机关。于是我拧转头就向跟上嚟嘅嗰个面具人啦。依阵时墙壁后边嘅声音已经消失咗，我试住大嗌啊豆腐啊顾美女咁嘅名，不过就冇人回应我，甚至乎求仙嘅中宫亦都冇回应我。如果唔系面具人讲话系有生人，我几乎就以为系自己出现咗幻听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嗰、那个瘦骨如柴嘅面具人又讲：喺呢度入边嘅人都系同你一齐嘅。入边呢一个词就等我即刻意识得到，呢一埲墙嘅后边可能又系一处嘅机关所在啦。豆腐佢哋八成就困咗喺后边。我即刻岌头，将个身段放低，我讲：啊前辈，一睇你咧就知道系叻人嚟噶啦，我哋都系唔闯咗入嚟嘅，你就快啲放佢哋出嚟啦。呢一个面具人仍然用呢一个咁嘅嘶哑暴躁嘅声音讲：擅闯地宫者死！我就吃咗一惊，不由得讲：咁唔通你系呢度嘅守墓人？守墓人系有两种嘅，古代嘅时候喺陵墓外边驻扎嘅工人同埋嗰啲士兵就系其中嘅一种，而第二种呢就非常之少见嘅，据说就系直接咁住咗喺墓入边， 世代繁衍来守护着，只留一条生路的供出入。而这一类的人往往就是天赋异禀，而且有非常厉害的手段。这一句话一出，那个人就讲冇错。跟住我心里面即刻闪过一个念头，既然话擅闯地宫者死，咁呢个人点解又唔杀我呢？反而仲从萧正嗰度救咗我，甚至仲将我送出地宫，呢、这个唔啱噃。当然呢，我啊冇傻到话将呢个问题提出嚟问，万一我咁一提醒，佢改变咗主意咁点算啊？于是我啊继续放低身段咁苦求咁讲：啊前辈，我哋呢就唔系话真系有意咁样打搅呢个墓主人嘅安宁嘅，实在系唔闯嘅啫。请你高抬贵手呢，我哋保证乖乖咁离开呢度。守墓嘅人讲：无规矩就不成方圆，我俾你离开已经系破例噶啦。佢坚定嘅语气，我深知道呢个人呢就铁石咗心噶啦，不由得就暗怒起上嚟。不过一时之间亦都谂唔到咩办法，就喺呢个时候，喺石墙嘅后边传嚟咗一阵似有似无嘅呻吟声，好似系有人受咗伤。我一时之间就更加焦急咧，即刻喺度嗌阿豆腐佢哋几个人嘅名，但系都仍然冇人嚟答我。这个似乎系一个好奇怪嘅机关。墙后边嘅声音可以传过嚟，但系我嘅声音就传唔到出去。哎呦，仆街啊！豆腐佢哋究竟遭遇咗乜嘢啊？我咧就强压住怒火讲：，咁呢个后边到底系啲咩机关啊？你唔愿意放人，咁我自己救人都可以啩？守墓人个面就转向我，佢青绿色嘅面具睇唔出表情，佢嘅语气依然系好暴躁。唔好呃我，后边嘅人已经搞咗好多嘅破坏，佢哋系打扰咗大王安宁嘅人，你再废话，我就连你一齐都杀埋。佢就已经放咗狠话啦，不过我唔可能抌低豆腐佢哋唔理嘅。事到如今就只能够撕破面皮，于是我就微微吞后，顺手就掹咗把刀出嚟。佢见到我嘅动作，企喺原地就唔喐，双肩就微微咁向前突，做出咗一个好似要扑过嚟咁嘅动作。不过我哋双方都冇先出手，我睇得出这个守墓人似乎呢对我就冇太大嘅恶意。不过我就真係諗唔出点解佢会咁样。跟住我又諗到咗嗰一句擅闯者死嘅话，不由得就讲：14年前曾经有一队嘅人马入个地宫，佢哋最后点样啊？守墓嘅人歪咗歪头，镇定咁讲：咁啊，梗係死咗啦。是被你杀的？有一些是我亲手杀死的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从个装备包里面摸出了阿爷的照片，对着他冷冷地说：这个人有没有死在你的手里面？我现在的心呢就砰砰声地跳，并没有好像表面上那么冷静，因为如果佢答我话系，咁我真系唔知道自己接下嚟会做出啲乜嘢嘅举动啊！佢睇住张相，忽然之间啊，拧头讲：我冇睇到呢个人。我打咗个突讲：冇。守墓嘅人讲：一共系8个人，走咗2个，其他嘅都俾我杀咗啦。不过，冇呢一个人。我脑里边第一反应就系唔啱，点解会走咗2个呢？唔系3个咩？唔通系嗰一段嘅卜辞嘅准确性太强，等我潜意识咁样深信会系有3个人活落嚟，所以而家听佢咁一讲，我不由得就觉得好错愕啦。我即刻就问：咁逃走咗嘅系边个啊？